周慧带来的一首《约定》，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非常美好甜蜜的爱情画卷。

时间23:00。 FM 986再度灵动。